欢迎到我他 channel， 我系末日， 我系杰德。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啊，今个礼拜除以下之外，最捻大单嘅新闻，即系虽然后尾大家好似惊咗一日啦，好似一日都冇，辣到我哋系4090啦，主要就系、是、咁啊，试完就系呢个美国商务部。咁啊，由之前已經係制裁咗呢個中國，就唔禁止呢個 A100 同 H100 出口。咁我哋一年前嘅九月，就已經提過呢單嘢噶啦。咁而家有佢嘅更新，就係話佢將佢個再增加咗呢個 A88 同 H88 同埋呢個 L40。最緊要嘅係 RTX 4090。因为前面嗰扎大家应该系冇乜听过嘅，可能会听过，可能冇啦吓。咁但系4090，我谂就算你冇玩唔起，你都应该听过呢张卡啦。即系而家呢一刻，40系最，甚至应该话家用 display 最 CP 最高嘅一张卡就系4090。咁啊，如果系讲到全部嘅，其实 A100 会可能会部分地方会好啲啊，系嘛？且听我娓娓道来啦，因为我实在见得太多嗰啲唔捻识 display 嘅人走去讲，跟住听到我真系忍唔住笑，即系听埋啲咁嘅人讲嘢，真系听埋啲所谓 KOL 讲呢啲嘢，可能会好识政治，走去讲佢哋乜七，我话要先解释下什么回事先。首先，当初系 A100 同 H100 啊，系现今地球上最强嗰两张运算专用嘅超算卡或者叫做运算卡啦，虽然佢长得很像，即系尤其是佢 PCIe 版啦，长得很像我哋嘅 display 卡，但系两样嘢嚟嘅，完全系两样嘢嚟嘅。咁当然你真系勉强你减粗嚟，佢系可以系搞得到你可以插落你部，如果你用 PCIe 版啦，可以插落你部电脑入边，将佢尝试将佢运行你嘅游戏嘅。不过你会发现咧，基本上系搵你笨柒嘅。点解咧？首先佢系冇 display 输出嘅，因为佢根本唔需要，佢唔系 display 卡嚟。第二，佢嘅图形运算能力大概同你将 onboard 嘅 display 啊，而家唔叫 onboard 啦，而家叫集显啊，因为系喺 CPU 入边嘅 display 差唔多嘅级数。因为呢张系成张嘢系为咗运算而诞生嘅卡，佢系基本上阉过晒佢个图形运算功能嘅，留低一格佢令到佢必要时可以使用嘅啫，其他剩翻嘅全部都系去做运算嘅，尤其是张量运算，即系咧好简单啫，佢入边嘅每一个细旧咧喺成格入边咧系成旧嘢得两个单元系做呢个张量运算嘅，而佢系48定36，我唔记得咗个数啦。入边全部都系可以做张量运算嘅，咁会令到虽然佢哋产嘅个制程都系相同嘅，但系佢可以喺有限空间入边塞到最大量可以做运算嘅嘢，包括呢个双精度运算，即系 FP64 同埋呢个。即系16叫半精度运算 ，FP8 应该点叫啊？4×1精度运算，我唔用中文啦。 冇，你唔好讲啲我完全唔明嘅嘢。 后者系攞嚟研究物理模型嘅，前者就系攞嚟最重要嘅就系 AI 绘画，就系、是、AI 运算系会用一个非常低精度但系大量嘅运算。总之佢两边都系远超。呢、这个4090嘅，即系我哋一般嘅游戏卡，我哋有4090做嗰个标杆啦吓。咁啊，佢哋因为佢目的就系要阻止佢呢个中国喺呢个 AI 入边嘅发展，咁啊大概系咁样啦。咁咧你有张良，我有个人睇，因为问题就系在于咧，老王想卖呢、这个中国又想卖，干柴烈火你系好难阻止佢嘅。咁啊，我哋刀法见青嘅老王就切咗一刀，咁啊切咗一张叫做 A88 同 H88 出嚟。咁呢两张嘢系乜嘢咧？好多人都搞错呢样嘢，或者系唔识啦，直情系 H88 同呢个 H100 基本上系同一张嘢。Exactly 完捻全一模一样，差别只是在于官方出厂的时候佢嘅墨佢嘅视墨唔一样。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呢、这个视墨呢啲嘢，你只要唔锁，基本上系冇任何分别嘅。即系话我原厂出高啲嘅视墨，然后到我玩家手上边，你开几多系控制唔到噶嘛？即系譬如假设啦，即系而家最常见嘅 H100。那个时脈是基础时脈1095MHz， 亦叫做超频，即是最高时脈啦，你当1755，这个不是最高，应该是说它自己 boost 啊，你不再手动做超频，你放下1755。那它然后它将它老王整一刀，这个老王刀法我们玩 display 的大家都好熟啦，用到老王刀法刮一刀 将佢个事物降低到好似700几，我唔记得700几800左右啦。咁大概损失咗20% 嘅事物，性能少咗10%。咁呢个点解要咁样过呢，就係、是、为咗过呢个美国商务部嘅要求。即係因为佢係要求某个算力以上嘅 display 唔准入中国。而辣到落去呢就係 A100 同 H100。佢唔係话指定某个型号嘅，因为嗰个型号叫 A100E， 咁你吹我仗。咁所以佢其实佢指定嘅係算力。运算能力，同埋之前挖矿嗰时，大家成日听到呢个词语啦吓。总之，你简单可以理解为张卡喺计算上面有几咁劲啦吓。咁佢呢个 H800 喺阉割咗一刀之后，固然佢个算力会低过咗你个商务部要求。问题就系到咗个使用者手上，佢只要轻小手一拉，轻轻将个事物拉翻上去，因为个事物你 set 噶嘛，一般 display 你都可以咁样做噶。你可以超到佢出烟噶，冇紧要噶。佢只要将个事物拉翻上去，就同一张 A100 完全冇任何分别，系完全冇任何分别。佢唔似我哋一般叫个老黄刀法，因为譬如好简单呢、这个4080，佢系剁咗一刀，佢系呢个佢用呢、这个AD 好似104，佢个大概核心名都一样都好啦，哪怕系咁样都好啦，佢个核心数啊都系唔同咗噶，所以你超频系冇办法藉住超频去得到佢失去咗俾人阉咗一刀嗰个性能嘅，即系呢个4080系 AD103，即系佢同呢个4070 Ti。即系后本来以前叫4080连12激嗰嚿嘢啦 ，AD104 之间少咗一嚿啊，佢系你系冇嘅，冇咗你唔会俾翻你嘅。但系 A100 同 A800、H100 同 H800 之间个核心规模、流水线所有 kick 卡嘢完全冇咗个任何阉割。你甚至可以话佢只不过喺 BIOS 入边改咗少少佢嘅预设频率啫。你觉得商务部会唔会俾你咁样玩嘢呢？如果咁样都做得嘅话咧，呢、這个制裁基本上系废。虽然个制裁都系真系废嘅。因为好简单啦，佢而家制裁嘅，先前制裁嘅 A100 同 H100 嘛，你想话佢不望一望，依然喺度买紧，虽然买到30万一张港币啊，可能系人仔啦，总之都唔会差好远啦，港币人仔而家都，虽然佢买到30万一张，而我印象中 H100 喺呢度买好似10000几磅啫嘛，系啊，差个折噶个价钱。咁啊，唔紧要，我数字呢啲嘢，我真系唔知道个数系真定假嘅，老老实实，因为你唔系真系卖嘅话，你唔系真系买嘅话，你唔知道个数系坚定流噶嘛。所以佢将个嘢扩充，咁啊扩充到去连 A100 即系阉割咗之后嘅 A100 同 H100 都包括喺度入边。不过依然系有台湾嘅问题，佢入边都保留咗一句嘢，佢讲嘅系运算物能力密度。佢之前讲嘅运算能力，咁而家就再加个密度两个字落去。咁首先你嗰啲啱啱讲啲 A800、H888 呢两个基本上系改个名，喐一喐包豪斯呢啲嘢，嗰啲肯定唔会肯定濑嘢啦。佢而家后边讲就系、是、因为佢仲有个可能嘅规避方法，就系、是、我用一粒实际上性能冇咁强嘅嘢，将佢拆开，因为其实你要明白入边其实有非常之多个 unit 噶嘛。我屋企就520几个嘢，佢 SM 数系132，咁佢可以将佢斩开之后，逐张当成系独立嘅嘢，然后将佢串联翻出嚟，变翻做咗100，即系将呢个五件呢个咸蛋肉饼寿司拼翻埋咗一个咸蛋肉饼碟头饭，系啊，佢就系避免出现咁嘅状况。只要你件嘢实际上呢嚿佢个精，因为佢你咁样割完之后嚿嘢就细咗啊嘛，呢、这个密度。只要个密度依然系一样嘅话，佢一样佢都依然焫埋你，即系基本上就封咗你两个后门。如果你个旧嘢系降频而得到佢嘅嘢，只要佢玩家系有方法将佢上翻到去你原本要指定商务部画嗰条线嘅算力密度，唔好意思，依然系计埋你。所以另一样隐含嘅意思就系、是、日后出新嘅 display， 只要过咗佢个算力密度。无论你叫5090又好，你叫 T100 又好，我唔知下一代叫乜春啦吓，都好啦，全部都好啦，佢都系会揿咗你嘅。咁咧，之前都提过啦，我哋上年讲嗰阵时都提过，系佢个H100 同 A100禁令系包括香港嘅。 咁香港系中国一部分啊嘛。 啊，咁啲人第一个反应就系、是，你听我消息嗰阵时，第一个反应就系有人问，我哋系咪香港可以炒卡啦？因为嗰时佢哋有啲人好天真骄咁以为系唔包括香港嘅，因为其实都好事噶啦。 点会唔包括傻啦？ 平时以前我哋识嘅香港， 中國係從來都唔包香港噶嘛，香港不在中國內啊嘛，日本不在亞洲內，中國不在地球內噶嘛，一路都係咁樣講嘛。以前咁啊，突然間當然大家知道啦，香港你想做白手套 ，no way， 咁啊，所以係包括咗香港啊，我哋個嗰陣時都係噶嘛。不過 A 一百同 H 一百，你在座有邊位收上一張嘅？我哋要結識下，借嚟玩，借俾小弟玩，即係唔好講笑，你正常你係唔會蝦到你，但係4090咧。都要结识下，大佬呢啲咁豪嘅豪客，真系要结识下，即系一样啫嘛。即系但系嗰啲挑选卡基本上同我哋冇关系啊。但系4090就难讲了，咁难保我哋可能我哋听众都已经有人，因为你肯俾钱。我记得而家一张4090，唔系濑嘢之前啦，大概系跌到落去13000左右一张新卡。 咦，又唔算贵喎、啊，喺依类咁嘅天价卡嚟讲，我需要我起码16000啊。 好简单嘅啫，你而家肯俾2-3皮嘢买部电竞机， 都3皮啦。你讲嗱，好简单，我自己呢样有时我虽然我唔会买，但我有时会留意一下就系、是，如果你买所谓叫做啲所谓旗舰级嘅电竞 notebook， 起码3皮。 咁啊，但系定翻转讲，但系你旗舰 notebook 咧，入边就冇4090，我要睇下法例，佢叫做4090都好啦，冇用嘅，嗰张4080嚟嘅。 咁点唔咁电压唔同啊嘛？ 系电压同规模都唔同噶，你睇咩就知啦。好，唔紧要，唔重呢、这个唔系重点。咁啊，所以咧，当大家都理解到或者意识到上次嘅制裁系摆香港的时候，我都话第一样嘢要帮啲同人讲啊，喺某啲局入边啦吓，都要同佢讲，喂，上次制裁关香港噶，呢次你基本上肯定包香港咁滞，因为佢冇另外写开。咁但系基本上根据上次嘅嘢，冇理由上次包香港，今次唔包啊嘛。咁啊，当然后屘都讲到明系包香港嘅。咁大家开始即刻恐慌。咁咧，香港嘅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咧，老场嘅3C 啦，即系黄金嗰边啦，3C 有人收起咗张，有人即刻收起 display， 有人改价成，据说某间嘢最癫嗰间，直接将佢改到29999，唔系多到咁回事，总之3皮嘢啦，直接将佢个价钱一嘢打个 double， 由多变改到改成3皮。咁有啲咧就加咗10%，去到16789都有。咁有啲直接 hold 起个货，暂时睇定啲先。咁各种各样嘅嘢啦。咁原本做紧促销嘅嗰啲，全部都据说啦，就突然间唔见晒，甚至要加价。咁但系咧呢、這个藏宽举行咗唔足一日嘅状况之下，商务部即刻跳出嚟再加个说明，就系、是、我哋嘅制裁咧就系、是、分两级嘅。咁啊，呢个 H 一百啊，A 一百呢啲咧就是、一级制裁嚟嘅，即系唔使谂噶啦你。咁但系咧下边嗰啲包括最紧要4090啦，4090系二级制裁嚟嘅、即系佢唔系扩散嗰个二级制裁啊，系讲紧呢个制裁咧唔系绝对嘅。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制裁唔系绝对噶嘛，你只要商务部肯批，咁就 OK 噶啦。咁佢就话哦呢、这个4090嘅话，佢如果你系个人使用或者系零售层面嘅入口。或者要出口啦，睇你点睇啦。咁佢系允许你申请嘅。咁啊，突然间大家佢话哦，如释重负，即系冇事发生，继续咁啊，继续咩？ 即刻黄金，即刻炒价，即刻跌。 系即系跌咗唔够几个钟头嘅炒价，即刻跌翻落去。虽然我咁啊，我又再要即系当初嗰阵时，我应该话大家唔好咁开心住。后屘就同我大家唔使咁担心。咁而家又要同大家讲，我总系同呢个大家期待要讲翻啲相反嘅嘢，大家咁啊唔系完全冇事发生，咁啊有两种效应系会马上出现嘅，咁啊第二见到佢而家升个价咧，唔系虚火，唔系纯炒嘅，咁首先佢讲到明，佢唔系话香港零售就俾，唔系自动俾嘅呢样嘢，系要批嘅。第一样佢批得有几松手，你唔知道。第二样，佢会唔会影？因为你点都多咗一个步骤，你批出卡嘅时间啦，数目啦，你步骤多咗，咁啊，总要要你多咗一个交易成本啊，点都会交啲俾你噶啦。即系点解美国买张 display 卡系平过香港？就系、是、咁样噶，好简单嘅就呢啲嘢。你要入口，你要经嗰阵时候，你做多咗嘢啊嘛，咁你一定会反映个成本上面嘅。呢、这个你唔使谂噶啦，佢代理赚少咗，一定会喺你身上攞翻，佢绝对唔会贴俾你嘅。呢、这个其一，第二更加紧要嘅就系佢提个零售俾啊嘛，咁佢仲有一个商用唔俾，咁佢话商用就系生产，主要系生产唔俾。咁对香港嚟讲有冇影响咧？其实意外地系有嘅。点解咧？因为香港其实系几多 display 卡厂嘅原厂嚟嘅，原来即系大家查一查你就知噶啦。我哋虽然系 Nvidia 就好似唔系太多关事啊，蓝宝石 ATI 嗰边嘅卡比较多， 蓝宝石是香港公司来的。加拿市曾经都是香港公司来的。而家被台湾收购了。即其实是有几间公司呢是即当然它厂房不是在香港啦其实是在香港的。咁呢啲會唔會入歸華南呢唔知道可能佢話我係台灣分公司嗰邊入口嘅所以冇問題有機會嘅。咁但係佢我哋冇公司呢其實都會賴嘢嘅。咁更加唔好講真真正正中國本地嘅公司咁肯定就會佢哋講到明生產用㗎嘛。即係佢雖然佢商用係仲有樣嘢嘅但我哋先講下生產用先啦。生產用嗰邊佢會唔包即係佢會冇得收嘅。咁所以呢喺一啲中國品牌 display 就會賴嘢啦。比如我哋之前提过啦七彩虹啦长星啦宏达啦即係嗰个同德五虎啊嗰啲嘢其实中国嘅 display 市场係有好大嘅量都係呢啲中国制嘅自己品牌应该中国自己品牌嘅 display 厂㗎。因为你諗下我知啦其实好多 display 卡最终嘅正式拼装喺中国做㗎嘛。咁当然而家咁嘅情况就唔可能㗎啦。一变成就係佢哋由以前可以自己生产虽然啲料系另外变成要必须要进口。咁对佢哋嚟讲咧，就会由本地货变成要入口货，咁大家都谂一谂到，一定系贵咗噶啦。香港就有少少介乎中间啦，因为嗱，哪怕系烟再一间香港公司，烟老三 D 都系香港厂嚟嘅，即系当然佢个厂唔系香港啦，都系香港公司嚟嘅。咁先唔讲呢啲，香港亦都好少会用中国品牌嘅，所以对香港嘅零售市场冲击系相对比较细嘅。but 即系人生就有呢个 but 啦，喺中国入边。佢而家就据说就炒到几夸张下嘅。咁当然有报道话炒到40,000蚊我只能讲我哋条臂毛都可以卖100,000㗎一文成交先啦。咁而且我就睇返啦就有成交嘅数目大致落咗喺20,000人仔附近。原本大概喺15,000人仔左右啦。咁升肯定有升到因为香港有啲升。咁如果佢哋真係炒到20,000-30,000你觉得佢会唔会落嚟香港买非常简单嘅问题，然后有另一个要提另一样天真娇嘅嘢啦。有人话：，咁我哋自用点会唔会入到口啊？嗰时仲未讲明系商用自用嗰啲嘢。咁好，其实好简单嘅啫。你搞清楚到底边个人做制裁先，边个执行呢个制裁？香港海关会唔会帮你执行？大陆海关会唔会帮你执行啊？所以基本上你带张 display 卡入香港或者入中国，系唔会有人阻止你嘅，绝对唔会有人阻止你，有冇人帮鸠啊？你系俾人制裁一个。你点会帮配合制裁你一个去执行嘢啊？所以咧，实际上佢真真正正做得到嘅，其实都系你零售的确一样系做唔到嘅。佢真正做到咧，其实就系跟所公司，即系佢你因为你每张 display 都有个唯一识别码啊嘛，佢可以根据呢啲嘢去追寻翻你张卡，你嗰张晶片喺边度嚟嘅，咁佢可以知道哦边个人攞咗去商用，即系譬如我而家立个品牌叫做末日牌 Don't Stay 牌嘅 display。跟住佢喺市面上发现有个牌子叫 Doomsday 牌，跟住拆开，喂，系我哋嘅晶片嚟嘅，跟住追踪翻呢扎晶片卖咗边个？哦，原来卖咗俾杰特嘅，哦，咁啊，你杰特大镬啦，咁当然我都会大镬啦吓，咁啊制裁你杰特，就系咁样噶啦，因为佢会知道呢嚿嘢，呢张生产用商用的嘅晶片系香港做嘅。嘅嘢係喺佢嘅制裁範圍內，而我同傑特違反咗呢樣嘢，咁我就會一夜斬咗你兩個，就係咁簡單，即係商用唯一可以做到。而你喺美國帶張 display 翻去，佢除非你話出口嗰下，佢走去開你個 keep， 見到喂有張4090喺度，可能你都會有機會觸犯嘅。即係我喺台灣買張 display 翻嚟，佢係捉唔到你噶，除非台灣配合。佢搞呢啲嘢，如果唔系美国商务部系鞭长莫及嘅，所以个人带张 display 卡从来都唔会有事，哪怕佢连话零售都唔俾你都好啦，系唔可能有事嘅。有事嗰啲全部都系真真正正要入口，即系譬如香港你个代理所谓代理啦，入口咁就有机会出事，因为嗱，头先佢讲个商用其实是一个好可圈可点嘅嘢。本来即系佢，当然佢主要讲咧就系生产，即是啱啱中国品牌嗰啲嘢。咁但系我批嚿嘢翻嚟卖，咁算唔算咧？咁当然佢话零售俾啊嘛，但系我批嚿嘢出嚟再批俾人哋点咧？咁应该系唔得噶喎，先话你听。咁但系我攞出去零售同攞出去批发，你要明白香港有好多电子产品嘅所谓代理，并不是代理嚟，佢只系入咗好多货。然后如果你在香港有什么损坏性的我帮你搞定它。无论是它自己维修又好它自己再 RMA 返给原厂又好什么都好啦。 可以有呢种代理噶，即系佢个官方同你系冇签约嘅，我纯粹买一件嘢翻嚟。咁当然，商务部要查起嚟，依然可以查。哦，呢扎嘢，杰特你系同咗边个人去入货嘅？咁然后你再拆货出嚟，咁你触发咗嘢，咁佢会揾翻哦台湾边间厂系卖俾你嘅。咁但系佢可以台湾嗰边厂，我话喂，我卖零售嘅啫，佢买咪唔去买，我捻知咁多嘢啊？即系佢可以咁样辩解噶，其实，所以咧，所谓嘅商用咧，喺连呢个层面上面咧，都唔会影响到。咁啊，当然佢可能会叫二级制裁卖俾阿杰特嗰位台湾商人，走去卖鸠俾佢嘅，之后走去话，喂，咁我以后唔供货俾你，或者甚至有啲咩制裁都有机会嘅。但系同大家就应该冇乜影响嘅。咁可能会有啲水货式嘅代理，由以前官方代理变成水货代理咯。就算哪怕系商用都好，所以。有可能会因此而贵咗噶，咁啊，而另一方面，好啦，而另一种佢真正要打击嘅贸易战，即系中国用于将啲超算卡用于 AI 上边，咁啊，首先要讲两样嘢，啱啱就提过噶啦，华强北路依然有得卖，你制裁咗成年啦，呢一刻佢都仲系卖紧 H 八，系一百啊，虽然佢八百照杀，因为大家都知道同一件嘢嚟嘅，所以唔会有任何影响，对佢哋嚟讲，佢哋要走水依然有办法走水，即系好简单。香港依然可以做呢个白手套，甚至其他地方都可以唔系白手套。如果你需要嘅，我可以英国寄过嚟俾你添，冇分别噶。即系佢哋谂办法，总系会有办法。咁重点就系一啲大公司嘅采购咧，就唔系咁样搞噶噶嘛。佢哋可能喺上面会刮得辛苦咗，咁而佢刮起嚟嘅话咧，就会刮到你啦。因为而家30万一张 H 八，但系我应该系10几万，我唔系好肯定嘅数啊，十几万张 A 一百，佢性能系佢嘅接近 double， 但系价钱系佢三分之一，所以而家以算力嚟讲，最高 CP 嘅系 A 一百，其次系4090。呢个就系点解好多4090佢会入埋制裁嘅原因，就系虽然佢喺张量运算上面完全唔系 A 一百嘅挥头，系佢去挥，但系佢喺某啲领域上面咧，其实因为佢就又再俾 A 一百平一折啊嘛。佢大概即系嗰阵时讲紧20000几、30000嗰阵时都系讲紧三分之一嘅价钱，三分之一嘅运算能力。咁你谂你又可以调翻转谂，喺某啲地方三分之一啦。我而家系讲紧佢四分一甚至五分之一嘅价钱，系佢三分之一嘅运算能力。咁高 CP 嘅 display 系啊，4090，哪怕系打机，哪怕系运算都好啦。佢除咗有啲地方系不能胜任嘅，因为佢得24G VM 之外，其实将 CP 非常之高嘅 display 卡嚟。或者系算力卡，你当系运算卡都系一个好高 CP 嘅嘢，咁佢就会俾人抢，咁啊抢啊越抢越贵，咁有啲人话，咁我都买唔起4090啊，冇乜嘢，呢个世界又叫涟漪效应嘅物体，咁可能大家都听过啦，但我都解释下咯，即系好简单，4090俾人抢晒，咁本来想买4090嘅人冇办法，咁佢又唔想俾个炒价嘅4090，咁可能佢会拣4080，甚至4070 Ti， 甚至更加落去。咁咧，原本摆4080嗰啲咧，就因为咁样嗰啲多咗嘅需求，炒贵咗啊嘛，咁佢可能要再向下拣，咁佢可能会拣到4060 Ti、4070、4070，虽然嗰啲垃圾另计啦，咁但系咁最终咧，就成个市场都会贵咗嘅，就同你香港炒楼一样，啲大陆嘅人落嚟炒豪宅嘅主要都系好少炒其他嘢嘅，但系豪宅贵咗，啲中产楼又贵，就会因此而顺便贵咗，啲细啊三位又会顺便贵咗，啲纳米楼又顺便贵咗，你成件嘢都会咁样向上推咗嘅，因为佢嘅需求就系咁样炒出嚟，呢个叫涟漪效应，经济学上面嘅嘢嚟嘅，咁所以任何人都会因为咁样而贵咗啦。当然你可以话佢本身抢贵咗，唔系抢贵好多。咁再涟漪落去之后呢，个影响可能越来越细，对大家嘅影响其实未必一定好严重嘅。咁所以呢就呢方面就冇嘢㗎。咁就调返转讲，我哋企喺美帝邪恶美帝嘅立场。咁呢个嘢到底个制裁到底有冇效呢？其实係完全冇。 係 废话嚟㗎基本上。冇办法，因为佢啲你而家大家中国呢係而家突然间IT 呀，唔係讲 Web3 就係讲 AI 㗎啦嘛。就佢哋系的确系多咗好多厂尝试咗去话搞呢啲嘢，而尤其是好多细厂，我所认知嘅细厂咧，佢哋买佢哋要搞呢啲嘢嗰时咧，系用4090嘅，因为冇钱。甚至我哋亲爱的中研院，点解佢要用 7B？ 我哋之前新闻有提过，虽然可能新闻可能会后出少少啦吓，点解佢要用 7B 啊？因为冇钱，佢哋用嘅 display 有机会系4090或者系租啦，所以佢哋搞唔连唔起大楼。一样原理嘅啫， 因为 H100 是有80的标准版本是 80G， 它还有个完全版本是 96G 的。它要 VVM 啊，是 VVM 啊，即使如果你真的将3060 Ti 上面得 8G 那嚿嘢，即是是啊，那嚿嘢而家最快，点解嗰个其另外一个分别，除了它成身都是将量运算的单元之外，另一个分别就是它的 VVM 非常之多。那个仲可唔可以叫 VVM 我都唔知道，不过算啦，总之是等于我哋 display VVM 嗰嚿嘢。同埋佢亦都未必係用呢個 DDR6X 嘅，即係低階嘅就會用高高階嗰啲咧，全部都係用佢專用嘅嘢刻喺咗刻喺嗰粒核心入邊嘅。你見到就叫佢中間一嚿，然後側邊有六嚿嘅。你見到佢見過 H100 嗰個樣啊？當然我係睇相啦，我冇見過新聞。即係呢啲嘢，佢哋所以佢之前點解要加埋4090？因為啲細廠佢發現啲細廠用4090去計呢啲嘢。咁佢计埋落去有冇用呢？冇，因为佢依然可以用非常多嘅途径攞到零售的4090。我一间细 AI 公司可能都用十张八张4090嘅啫。先讲啊，十张八张4090加埋个平台，加埋埋都唔够一张 A100 咁贵。咁所以你会知道啲细厂会咁样。咁但系佢又阻止唔到4090嘅一般消费，佢又要唔杀你，呢、这个情况系唔可能有效地阻止到嘅。你行过罗湖桥攞张4090上去，除咗可能会俾啲中国海关打你税之外咧，系冇人阻止你嘅。咁你谂就谂到咯，呢啲嘢 H100 走得到上去咯。当然啦，有啲系走私走上去嘅，为咗唔好俾人打税。据说话强班好多呢啲系走私货嚟，据说啦，有不然你都会睇到海关话，哇、啊、你由拦截到乜乜乜入边好多 CPU 啊乜乜七七，嗰啲大部分都系呢啲咁嘅嘢嚟嘅，系为咗避税而唔系避美国制裁。不过调翻转冇分别咯。你是不是都是走私的咯？那你要不起命别人买搬家，买搬家就可能会影响我们香港的人，即等于我们香港的 iPhone 啊。为什么炒价炒得那么癫啊？因为有祖国了过来跟你的账咯。一样的情况而已。所以他真的要给钱的人只是给多多少少钱的。但没什么是基本上是没什么分别的。其他唯一分别就是他们的成本高了。而北方邻国的 AI 公司给多多钱关我们懒事咩？佢哋俾咗钱，亦都唔会咁而做唔到嘢，所以呢个制裁基本上系冇用嘅，益咗啲走私路，益咗海关，益咗啲水货客，冇噶啦，佢唔会有对唔会嗰、那个制裁系唔会有任何影响嘅，即系反而调翻转，香港认认真真走嚟同你申请嗰啲无啦啦俾人捉咗啦，咁你又冇得怪，咁呢啲只能怪呢个中国同香港揽炒或者香港同香港揽啦。啲攬炒成功嘅嘢嚟，呢啲例子嚟嘅，咁唔好讲佢呢啲嘢。所以成件事就是这么回事，咁啊唔使太开心，亦都唔使太悲观。咁基本上咧，如果你一般玩家嘅话咧，可能会啲卡会贵咗少少，个幅度甚至唔会好似之前抗潮咁夸张，个幅度系非常之轻微。可能你会而家13000，我记得最平系13000啦，可能会变咗14000咯。咁但系佢其实曾经卖紧17000-18000噶嘛，大家都记得噶啦。咁所以唔会太大影响嗰度我哋，但系可能会大镬啲，但系都唔会真系非常之大影响，就咁多。所以成件事根本就系一个笑话，边个讲到件事好卵大镬，啲 KOL 又远离佢，或者佢唔识啦吓呢啲嘢。 系咁有一炒啊嘛，有一炒嘅嘢唔同。 哦，咁我都炒唔到乜嘢噶，因为成件成本，除非你系做由香港带过去大陆呢个动作嘅人，咁你有机会可能会有利润会多少少。但是我要提一提你，如果你咁样做嘅话，有机会你会受到美国制裁嘅。理论上，如果你 check 到的话，咁但系如果你系放假上去唔知揼骨定乜嘢嗰时，顺便带一张，我又唔信佢会查到落你身上咯。所以基本上真系冇事发生嘅，基本上好似好冷淡嘅件事，就算死乜妹。 除咗恐慌咗一段时间，恐慌咗嗰几个钟头之外， 咁啊，当然啦，阿温我都有同佢咯。你太过大安子啦，咁啊，因为如果发现呢个漏洞越来越，呢、这个漏洞非常严重嘅话，可能佢就会塞咗，佢会塞咗呢个漏洞，佢唔使做乜嘢噶，喺现有框架之下已经得噶啦。因为好简单，啱啱提过，零售系要批噶嘛，佢一轮唔肯批你香港嘅，以后去台湾买 display 咯，然后做呢个子龙任务，你话石嘅维修最出名系咩啊？常山赵子龙七进七出，因为佢哋嘅维修咧。是在个香港的代理好很多。他们是经常会将他你已经报稳了给他听我们的将 display 卡给他什么坏了。但他就不认我 check 到没事发返给你原张卡发返给你。是经常会出现的，所以为什么会说子龙出任务七进七出，你要即是讽刺他就是要七进七出他才肯跟你换张 display 回来。香港就松手很多的吧，香港基本上 check 到有坏 或者你报到有坏，咁佢就会要么帮你整，要么就换张翻修品俾你噶啦。香港嘅代理冇咁得闲，因为香港人力贵，师傅贵，冇咁得闲同你搞咁多嘢啊，换捻咗俾你算啦，冇咁烦啊。所以咧，如果你日后你真系要搞台湾，固然你寄过可能要麻烦啦，甚至我带过去，即系去台湾玩嗰阵，顺便带过去整。都本来就冇乜嘢嘅，但系台湾嘅代理你可以认，可以睇下有几嗨。香港嘅代理成日都话佢嗨咧，老老实实。你见识个台湾 display 卡嘅有几面之后咧，你会知道香港代理其实好宽松噶啦。虽然有部分都系俾人玩坏规则嘅，因为香港嘅挖矿啊冇咁夸张，台湾嗰边挖矿挖得好劲，所以搞到喺呢两次嘅矿潮之后咧，佢哋收对 display 卡嘅条款收紧得非常之多。但系辣到呢个普通消费者咯，变成香港就因为其实都唔系好多人挖矿，亦都冇咩损坏，所以香港嘅代理仲食得起呢啲嘢，咁所以就还勉强还好咯。咁大家玩开 display 都知咯，其实唔会佢就系坏咪换俾你咯。你真系坏，除非佢俾佢捉到你系挖矿嘅，讲到明，因为条款写明嘅，但系好难捉嘅呢啲嘢，就咁样咯。咁影响啦，会唔会纯粹闹其一场？基本上就闹其一场，唔使太担心，亦都唔使太咩， 完全唔担心。对咩人嚟讲？ 因为上年已经讲过啦，呢一刻冇事啫，唔代表佢下刻唔会同你收紧嘅，即系呢个就保持翻个悬念咯。我上年讲嗰阵时就已经同佢讲过，佢有机会收紧。到嗰时我都唔肯定，先讲。如果唔系，我今次开麦第一时间就已经勾威咗啦。嗰阵时我都唔肯定佢会收紧嘅。但系 A18 同 A88 呢啲摆起啦，老王一定咩啊？咁啊，结果咧就呢个 Nvidia 个股市就略略轻轻，因为盘后消息嚟嘅呢啲消息啊，咁影响嘅嘢一定系盘后搞噶啦。盘后跌咗7%，啲人话地震，我谂紧系蒸发咗好捻多，但系7%算乜数啊，大佬？后边又收复翻啦，即系老王佢卖得，佢一定谂办法去点样卖俾你噶，好简单嘅啫嘛，佢增加零售。即系所以冇影响啊，冇影响啊，即系无论你系乐观嘅同埋悲观嘅，都唔使要太担心。 好啦，咁就差唔多啦，都反正 啊，即系呢个分析专题。 而家就全，因为我而家轮到我问题就系、是，有好多啲传闻就系年内会出十月尾会出新嘅 iMac 同埋 Mac 嘅机，但系亦都有话系2024年先出。我话你讲啊，大佬啊，我你系出就出，唔出唔出啦，大佬，我换机人又好烦嘅，你屌！因为而家嚟跟我讲叫啦 ，iMac 咧就而家传江湖流传就两个讲法嘅，一就讲法就系Mark Cuban 啦，嗰条懵佬啦，就吹话十月尾咧就会推出新 iMac 同埋新嘅 MacBook， 咁就正常嚟讲就依个打咁样折咧就差唔多系合理嘅。另一个讲法就系24寸嘅 iMac 咧就会喺2024年初出，32寸嘅 iMac Pro 就会喺2025年出，就两个讲法嘅，就两个讲法都有啲道，都好似有道理，但系唔知啦。因为理论上来讲呢 Mac 应该会在10月或11月还有另一样新产品出的，因为这样子你需要有东西可以卖，那多数大家估计就是 iPad， 那这些入门的这些将 iPad 便宜都是用来做礼物送给人是绝对抵的，但 Mac 就不敢爆，因为 Mac 的坐在 Mac 的机器等等两三年才出步的。 咁你又讲到咩？顺便提一提啦。咁有人提到，喂，咁假如呢个4090都俾人 ban 啦，咁我哋可唔可以用呢个 M2 Ultra？ 可唔可以攞过嚟代替呢？基本上系不能。第一 ，M2 Ultra 嘅算力只不过系3080嘅程度啫，佢算力差已经系差一截，更加唔好讲佢入边系商量运算嘅单元系非常之少， 因 为佢根本就 唔系攞嚟做嘢嘛， 唔系攞嚟做呢啲嘢噶嘛。咁当然你可以话佢有个优势就系佢用呢个同一场架构。嘅 U-RAM， 所以咧理论上 RAM 系可以当 V-RAM 咁样用嘅。咁但系其实呢件事咧，而家新驱动之下嘅 display 已经可以做到啊，之前唔得噶。你 V-RAM 唔够的时候，之前就会爆 V-RAM， 咁你打机嘅话可能会烂图啊，或者会超速，会极严重地下降啦。咁佢而家就可以用部分嘅 RAM 拨过去当成 V-RAM 咁用。咁当然啦，呢两者之间有性能之差嘅，所以一旦你爆 V-RAM 嘅话咧，佢要拨你原本嘅 RAM。过去咧，你 DDR5 都冇用噶，因为人哋 DDR6X 嘅个频宽多你好难多，而且就喺个 display 隔篱。咁你谂下，要经过佢北桥，再去你再去 PCIe， 再上去 display 嗰边，你谂下兜咁 Q 远路嘅 RAM 去扮 VRAM 会有几咁猛？我话你听，最少差个4倍。我喺计算上边啦，个计图嗰阵时啊，如果爆咗 VRAM 嘅话，那个速度最少差个4倍。咁同一场嘅下咧，你用 RAM 去咁样做，其实系有一模一样嘅问题。慢到黐筋，当然佢因为咁样大，所以咧一啲大模型佢都塞得落，系咁多啦，冇用嘅。基本上玩下可以， 其如果其他隻就算哪怕你出 M3 Ultra 都好啦，佢運算力再高啲再勝都好啦，冇用嘅，基本上唔會有得有啲乜嘢人。你只要張量運算單元少，同埋你個 你用同一場架構嘅 VM， 你個頻寬係唔可能追上呢個成九零，更莫說 H8。啱啱提及咗樣嘢，超算卡同呢個普通 display 卡，其中一個好巨靚嘅分別就係佢哋嘅 RAM 頻寬，大概差我十倍咗咯。因為佢哋完全唔同規格嘅嘢，不是同一個宇宙嘅嘢嘅。咁啊，順講個傳聞啦，仲順便提多個傳聞啦。哎呀，先講呢個係大家都知嘅。呢、这个2024年是不会有50系 discard 出的切皮卡出的。而一个传闻中取而代之的就是好像1060它会出16系，即是半代啦，它会将出张 super 卡，它无论它叫 super 也好叫什么都好啦，会升半代，好像以前1060和1660的之间 的翻片。虽然你讲起这个我会想起这个 16, 我就 1660X, 1660 super,佢喺呢个半精度运算入面系有笔嘅，屌乸声！即系我谂起嗰个岁月，我唔紧要啦。总之佢全人中会出咗乜嘢，亦都好合理嘅，因为佢一旦跳代的时候咧，个跳年啊，即系2022年、2023年都有出啦嘛。咁24年冇，呢一年咧跳咗嚟个 gap 位咧，佢好有可能会用半代卡去退，无论佢叫 super 又好，叫呢个4650啊、4690啊都好啦。都系有机会出咗张嘢，系非常之正常嘅事。佢要买嘢，佢仲要买卡嘅，就咁样。不过就睇下佢可以搞啲咩出嚟咯。我真系唔知道。总之原本讲到已经讲到明，24年系唔会有明卡。有时想乜回事？你如果你想等新卡压旧卡嘅话，佢依然有张叫做新卡嘅物体。咁佢压唔压到旧卡嘅话咧，我只能讲而家出4090之后出嘅每一张卡都只系衬托4090个 CP 有几高。即系啊，只能讲我哋所谓什么甜点卡收皮啦。即系以前讲呢个甜蜜点啊，即系呢个价格同性能之间最好嘅平衡 balance 个位叫甜点啊嘛。即系唔系话甜品啊。 啱好，即系讲就系 CP 值最好嘅，计埋条数打埋。 系啊，但系而家讲 CP 值最好嘅都系4090。即系当然你可以话我冇拉将个成件事拉长，拉埋去啲超算卡，啲咩 L40 啊、A6000 啊、H100 啊、H100 啊，拉埋落去，咁佢的确喺4090的确喺中间嘅，即系变成大师兄咯。我唔系话你买4060嗰啲系白痴，我系话你在座所有位唔系买4090嘅，全部都系唔简单。冇啦，咁下礼拜就基本上收落啦，咁啊。 好啦。 咁啊，而家时间10月27号凌晨5:41，咁啊啲贴紧时事嘅嘢嘅专题，成日都系会咁样啊，呢头录完嗰头就出事，咁啊政治一日都嫌多，佢一日之内同我变两次，咁啊唔得闲捉啊记得翻嚟啦，反正基本上都系我讲噶啦，咁我谂大家都可能已经见过个新闻噶啦，有个转折啦吓，即系虽然个来今次来源唔系我哋啊，咁就话呢、这个出美国嘅出口禁令入边，你话4090唔见咗，跟住一日唔到，真系都话正式一日连连多啦。咁啊，一日唔到咧，又再出翻个消息出嚟，就话佢系依然喺度维持冇喐到嘅。咁就唔系呢个商务部弹出弹入，其实从来都唔系商务部弹入嘅，只不过大家对佢嘅解读系唔一样嘅。因为美国商务部，我要重申一次，美国商务部入边咧，佢提嘅系算力密度。佢從來都冇話你聽係某一張卡嘅，即係你今日塔帕他媽出咗一張，我就當SIS 再重新出翻 display 卡，然後出咗一張勁過4090嘅，佢一樣都喺禁令名單入邊噶。即係佢呢佢個講緊係喺個算力密度，就唔係話具體去到邊一張，因為如果你講具體邊一張，就會好似出現即係之前都唔係啊，之前已經係用呢個算力去做單位，我哋之前都提過啦，咁。所以佢大家系要即做新聞嗰啲咧，就會包括我呢啲咧，都係要走去篤過去GPU 嗰嚿網站嗰邊去睇翻啊，到底佢講嘅算力有邊啲卡會比較辣中咧？咁啊，當然有個懶人少少嘅方法就係睇 Nvidia 嗰個名單啦，因為理論上但係好多人都係睇呢個，因為嗰個比較直觀少少。咁佢因為佢嗰陣時有個出個公告就係話，我哋邊啲就喺佢個清單入邊。咁啊，呢啲資訊透明啊嘛，你上市公司嚟噶嘛，咁你佢要講俾你聽，哦呢啲嘢咁可能會影響到你嘅收益啊成咁，所以佢估計應聲下跌啦。咁喺嗰個名單入邊咧，4090咧係赫然在目嘅。咁問題就係、是、咧，其實佢係唔係咧？美國商務部從來冇講過。 佢只不过话哦，按计算呢个算力密度4090应该系会濑嘢嘅，哪怕系之后嘅4090 Super 都应该全民中啦，虽然未冇讲定啊，但应该有噶啦，都好啦，都系有机会濑嘢，甚至可能再向下4080 Super 都有机会会过，当然佢可能会睇翻住个算力，佢啱啱好去计到佢可以唔过咁样啦，但系以后嘅事后先算啦。总之目前嚟讲咧。大家最关心的4090呢是依然都是在这个禁令清单里面的，就没有什么，因为都有一句为什么会这么混乱，一来就是报道媒体的时候有时有些差错啊性啦，就是尤其是好大家都看 AMD 日后的，所以先讲不是说这个 ATI 或者 AMD 啦不是这个命令，因为它其实它现在就算是最旗舰的张好像是7950XTX 都好啦，都系唔够4090嘅算力嚟嘅，佢好似应该系4080或者应该4070 Ti 嗰个程度，就印象中唔系好记得啦。咁总之就系佢只系次旗舰嘅级数，咁所以就算系40代啊，次型旗舰都唔会有事，系最劲嗰张嘅啫嘛。咁佢获后如果会有4090 Ti 甚至 Super 嘅话，一样都会喺入边嘅，就唔关个嘢事嘅。而AMD 个公告入边唔知点解，真系唔知点解啊！入边冇提到嘅ADA 6000，唔系好似 A 六，好似就咁叫 A 6000，个核心叫 ADA。嗰张应该你如果4090会濑嘢嘅话咧，因为佢入边有个完整嘅4090核心嘅，应该都系会濑嘢嘅，咁都俾人私人睇到啦。咁即系一样意思嘅啫，都系大家都睇住个算力头。咁呢个就系商务部发现呢个老王用佢嘅都唔算高刀法嚟嘅，因为佢冇斩到核心啊，仲使一次，佢只系咁样揿低住个算力之后就去规避咗个空间，因为老王就好想卖卡嘅，咁啊问题就系美国商务部唔肯卖啫嘛，唔肯俾佢卖啫嘛，所以咧NVIDIA 一定会谂办法去点样搞嘅，当然佢而家呢一招降频再超频咧，应该系唔 work 噶啦，根据美国商务部嘅新定义之下，咁啊除非佢真系礼手起刀落咁阉咗嗰啲唔知乜嘢啦。咁你但係一阉嘅话呢，佢真正落刀阉啊，咁佢个算力就会永久损失咗㗎啦，哪怕件嘢本身都系。咁当然可能好似以前咁，以前 AMD 某个年代 AMD 呢系好兴呢样嘢，件嘢系屏蔽佢嘅，但系你系有机会将俾人屏蔽嗰部分 call 返出嚟嘅，就唔似 Intel 当年呢直情系做好件嘢之后攞嚟射烂咗件嘢，物理上破坏咗佢，就系咁就比较彻底。咁会唔会老王用呢个唔系物理性嘅破坏嘅方法去阉割张嘢，然后就唔知点样自己私下流出又好，唔小心流出又好，大家知道啦，之前所算力个驱动程式咪唔小心流咗出嚟咯。咁一样嘅啫，咁佢会唔会咁样唔小心流嘅新硬体出嚟？你拆嗰个硬体之后咧，咁你就可以将佢屏蔽佢上翻去。呢、这个动作会唔会规避到呢个美国商务部咁令咧？我以下唔知嘅。我希望美国商务部醒水啦，知道呢啲呢个城里机人点样玩法啦吓。咁唔紧要，不过唔紧要。咁但系个结论同啱啱之前补录之前系冇乜听嘅，依然都系香港同埋大陆买会麻烦咗。咁但系就唔会话因为断供而去天价成嘅。咁啊，而家大陆保持两万几呢个数咧，应该系唔会太喐噶啦。咁啊，你话睇我啲3-5万嗰啲都系嗰个嘢，有价有冇市先？咁啊，调翻转讲，因为佢个禁令本身啊，系要目标系要阻止嗰啲计AI 相关嘅公司啊嘛。其实4090啱啱都提过，4090如果你系最终会放生佢嘅话咧，系唔可能达到任何呢啲嘢啊。即系你仲买搬家，你都仲会叫做你话都佢规避咗。你如果连你连系4090嗰直接唔禁嘅话咧，基本上呢个禁令同冇禁系冇太大分别嘅。之前讲过性价比嚟讲，4090嘅价比实在太高了。其实你用4090嘅列阵咧，其实一样玩得到嘅。嗰啲细公司都玩唔到咁大嚿嘢啦。即系咁啊，所以就是咁一回事咯。咁啊，因为我哋而家录音呢刻咧已经系剪片中噶啦。如果再有啲咩嘢嘅话咧，我相信只能掟落去新闻度后续啦。咁就大概系咁样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